好，晚上时间8:11啊，呢度系 FM 926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阿伯、 德国人， 系啦，咁啊，德仔。最近有咩好嘢啊？ 哎呀，最即系收到呢、這个answer 唔系 question 啦，咁我就 answer 啦。近排就即系呢两日， 唔系话说小德 系话真啊，哎呀，唔好意思啊，呢、這个系指定答案嚟嘅。话说小弟啊，就上个礼拜就去咗旅行。 系，大家如果有听上星期三，我都透露咗，上星期四啊，我透露咗些少，我话。转头啊，德国人1:30，即系上星期四话转头1:30，佢就要即系同阿嫂去机场会合。 冇错， 系啦，去咗边度咧？ 去咗日本嘅东京啊！ 哦， 去咗几日游咁样。 系系系。 系啦，咁咧依个旅行嚟讲咧，就有一个任务嘅啫。 求婚 啊！唔系， 我以为系啊！ 我真系嗱，我真系题外话， 即吓我啊！ 即小弟嗰晚即系翻去同即系太太都讨论起，咦？唔知个衰仔会唔会金钻求婚咧？ 未准备好，未准备好，差唔多啦。 但你翻到嚟嘅人系精神爽利晒噶。 我因为pass 咗呢个任务啊，即系 OK。 咩任务啊？ 过骨啊！呢、這个任务咧就系、是、其实就系早起好耐之前啊，我谂上两三个月啦、女朋友已经指定要咁做噶啦。就喺呢个 trip， 唔系购物，唔系 plan 行程，最紧要系帮我影靓相。 影靓相 系啦， 即系佢当你系摄影师。 冇错，总之冇 佢要着和服嗰啲啊。 类似啦，乜都有啲啦，即系可能去迪迪尼嘅时候，又要影多啲靓相啊，可能同啲卡通人物拍照啊嘅时候，总之影得佢靓啲。千祈咧唔好由佢180cm 咁高嘅时候影到佢变到140cm 咁样。 有几难啊？平时德国人喺我哋一台都系负责拍嘢 嘅。唔系，用手机影咧，同用相机影咧系唔同嘅。 你而家今次系相机定手机啊？ 我本身咧，佢要求咧系用手机影嘅。 系。 但系咧，我为咗增添自己嘅难度啊，唔知做咩忽发奇想，我就买咗 忽发奇想。 系啦，唔知做乜嘢咧，就觉得自己劲啊！就买咗个菲林相机，但其实菲林二手嘅菲林相机啦， 最二手 系啦，最二手嘅。咁我唔识啊嘛，咁啊平平地求其执一部啦。咁但系咧，对菲林相机咧系完全 傻瓜机嗰种。 又未到傻瓜机，因为傻瓜机真系拍粒掣咧就得噶嘛。但系佢都要入菲林啦，然之后扣嗰个板门啦，跟住总之拉下一架菲林去影相。 咁呢啲唔系傻瓜机咩？唔够傻咩？呢啲仲 傻，再有啲傻啲就系直接拍粒掣噶嘛？ 系咩？ 系啊！ 你而家呢个唔傻嘅地方就系入菲林啊？ 唔傻嘅地方系啦，就要入菲林。 咁你入菲林嘅基本嘢？ 唔系傻瓜机唔使入菲林噶嘛？即系佢直头已经入晒俾你噶嘛？ 即用即弃嗰啲 系啦， 我有咁系咩？ 唔紧要啦。 嗱，总之对于菲林相机，我系唔系几熟嘅。即系如果你觉得系单反嘅话咧，我起码都可以知道啊，要校个快门，要校个 shutter， 要校光圈咁样。但系菲林相机完全唔熟。 但你有几难啊？我哋细个嘅时候根本就未有智能手机嘅时候，个个都系揸菲林相机影噶啦。 哦，唔系、哦，我一揸嘅时候已经揸单反咯。 咁系你屋企有米啫嘛，系咯 。嗱，小弟都有拎过一部嗰啲菲林相机嘅，系啦。咁亦都有曾经系凭住呢部菲林相机咧，系参加童军嘅一日营嘅。拍摄比赛 哦， 系获得呢个优异奖嘅，系、得到一只啦 RX782 嘅 BB 高达模型嘅。 哇，优异奖都有啊！ 优异奖系啊，有只 BB 高达模型咯，10多蚊嘅咋，即系以前嗰个价钱10多蚊啦，即系咁，但系就攞咗奖。咁嗰日嘅题目就系、是、童军活动乐趣多咁样，咁就总之你就赢。咁我记得我影咗个朋友射箭就攞奖嘅咁样。咁所以我有用过阿德国人讲嗰种菲林相机嘅， 系 你问我就即系当然即系如果去到单反，好似啱啱德国人话斋，又要教咩 IS 系咪 ISO 光圈快门 系啦，咁嗰啲我咩都唔识嘅， 我都唔识嘅，我以为男仔一定识嘅呢啲。 唔系我知道个原理啊，即系我知道个快门就系快门咯、ISO 就系曝光啊。系啦，即系之后 系 啦， 但系你知唔知点影靓相啊？ 我就系唔知啦，即系我知道呢啲原理，唔代表我识得喺咩场合用咩嘅光圈，咩嘅场合用咩快门咯。即系例如，就算我知道，如果周嘉怡听紧啦，就算我喺佢身上学识极力子系咩嚟，知道咩离合器，都唔代表我识揸车噶嘛。 哦，都 系 识 个原理，但系未必识操作咁样咯。 咁今次你个菲林相机又点样操作咧？ 咁因为咧，点样操作咧？其实我。 自己都唔係幾清楚嘛，咁就係要上網網上學啦。咁網上學完之後，我彷彿以為自己咧睇完就識噶啦。咁覺得啊，網上教要多重曝光。咁多重曝光係點呢？即係你將你同一格嗰個菲林嗰一格呢，因為一格菲林我諗我嗰部機呢就有36張相嘅。咁就喺同一張相入面呢再曝光多次，即係再撳多陣 layer 上去。 點整喎？ 通嗱有兩款嘅，一款如果你係高級啲嘅菲林相機呢，你可以直接喺個 mode 嗰度 setting 呢校多重曝光。咁、你同一格呢你就可以撳一個快門啦，影咗一張之後呢再影另一個张相嘅就再揿多次咧，咁、就可以喺同一张相有两浸 layer 啦。 哇，好唔傻瓜喎、啊！你呢、這个 系几型嘅呢件事，咁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 系， 咁就 靠拍嘢揾食啊嘛。 系啦，咁啊谂住掂啦，今次咁我就攞住部菲林相机同我女朋友影啦，咁啊影好多靓相啦， 多重曝光， 多重曝光啦，咁因为要。讲求构图嘅，咁即系譬如我嗱话，我而家幻想紧另一张相咧，就系我影住天空蓝天白云，有一只鹰定唔知雀咁样啦。第一张相，第二张咧就系我女朋友轻轻咁递起只手。咁、当我多重曝光嘅时候咧，就系会仿佛见到我女朋友递起只手时候咧，就掂到嗰只鹰。 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将两幅图搭埋一齐，整一个特别嘅构图咁样。 系啦，咁我以为自己得啦。 但菲林相机。极致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影了什么的嘛， 是的是的， 那你最后是你女朋友揸住晒啲雀咁样啦， 唔系，最后是 而不是轻轻掂住， 最后是更严重的事情发生的，但是先讲了我啊，帮即系帮佢影咗好多相啦，好多靓相啦。咁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先发现咧， 即系完咗旅程啦， 系唔系 喺 去酒店嘅时候咧，就发现啊，我部相机咧原来是不支援嗰个多重模式嘅。咁即係我要拆個個菲林啦，拆完出嚟去調返轉或者扭返好個菲林，由重新開始再卡返入去呢，再影多次先可以達到多重曝光嘅效果。 即係每影一次你都要咁樣搞一大輪一次先多重。嘩，咁 即係影完36張你要再重新、可能你當 reset 咁樣啦，再影多36張先做到。 咁你知自己邊格影咗邊隻係啊，譬如我第二格 你要記住囉，所以你一定要記住嘅。你第一張影咗咩，第36張影咗乜咁樣，跟住好啦，影啦。原事者咧，我要，因為我知道，如果你攞個菲林相機出嚟咧，有燈光係會曝光噶嘛。咁、我特登熄曬啲燈，閂埋曬窗簾，攞出嚟再重新咁重置佢啦。咁、以為彷彿冇事啦， 以為就掹出嚟卷翻就係啊嘛。 係啦，咁我掹完卷翻塞翻落去 ，OK， 再影、又俾我影到啦。咁我諗住去曬啦，因為而家咧。在日本曬相咧好快，我諗香港其實都差唔多，都是兩三粒鐘已經有嘅、因為以前我諗我六歲嗰陣七歲嘅時候， 係兩日後嚟拎 嘅。係啦，我爸媽帶我嘅時候咧，係兩日定唔知三日先曬到出嚟嘅。而家兩小時就得啦。嗰陣時收到個訊息就話：，一紮日文，我見千字文啦，淨係睇到頭一段字就係過咩啦曬。 过咩啦晒 啦，咁我见到因为我只识睇某少少日文字啦，咁第一句就係过咩啦晒嘅时候呢，我即刻翻译啦，翻译完 你应该即刻打俾阿勤㗎嘛，喺东京 究竟嗰段字係解释啲咩呢，我只係翻译完睇到四大隻字菲林走光了，即係佢我嗰卷菲林咧，佢晒出嚟嘅时候完全白赖晒啊！即系冇，你完全做唔到任何嘢，晒都晒唔到。 点解会咁嘅？ 跟住我就喺度谂，究竟我都冇做错啲咩啊？我明明已经熄晒灯啊！ 你有，你第一步就唔好谂住咁高挑战啊嘛， 冇咁大个头就冇咁大顶帽啊嘛，戴嘅时候。但系我就系谂嘅，都谂唔明，究竟我当时做错啲咩咧？但系最后咧，我开始谂到啦。就係發生咩事咧？因為咧太暗啊，咁、我有時開咗少少手機嗰個燈啊，我諗住照一照嗰啲掣喺邊度咧，我完全唔記得咗，原來我手機嘅燈整落去嘅時候咧，個菲林都會曝光，跟、所以最終係曬白賴曬嘅。跟住 呢啲都唔重要，我最關心係你女朋友咩反應啊？ 女朋友就梗係唔知啦，因為我同佢講話可能嗰啲相機完全曬唔到啊，即係嗰個日本師傅可能做唔到。 我过卷菲林、啊。 你走去赖日本师傅。 阿司徒师傅话菲林相机有个 B 制可以拍摄多重曝光嘅。 哦、但系我嗰部冇啊、哦，我买嗰部二手应该 其实你第一部就错咗，应该系你应该要买一部可以做到多重曝光嘅相机先至系正确嘅。 系啦，但系好彩，正所谓手下留情，从来都系两手准备嘅。咁我影完嗰啲菲林相机嘅时候，我都会用手机补翻嗰啲靓相嘅。咁、 哦、 所以最终咧都系通过咗个考验。 可唔可以将你女朋友影嘅靓相俾我睇？我想睇下有几靓啊！ 哦，一首歌之后啦，好嘛？ 好啦。 咁阿嫂系 满意嘅，满 意 嘅，冇事 嘅， 冇事。 你有对焦他的爱啊？ 有照俾钱嘅晒上嗰度。 有啊，唔系，佢话唔使钱啊。 哎呀，真系好人啊！ 照他的爱，对慢了，爱人会失去可爱。记低这。世事变，有没有将你掩盖？只一间经典的偶遇已不再，尽量框住目前。大概今日怎样好？捉紧生命浓度，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留下浮过掠影飞舞。每张都罕有，拍下过，记住过。拥有光圈外漫游眼睛，灯色有人性，镜头里总有放手，虽则那即影即有仇庆，菲林都已拆走，但是冲动再有留住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迎住今日怎样好？捉紧生命浓度，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停下时光，静止衰老。上一秒再破纪录，的一秒讲弯弯登山顶破晓，摘下怀念，记住美妙，成绩那刻，身份那照，成为父母的一秒，要拍照的事可不少。生命千样好，摄入相簿渲难如电，虚幻如雾，哀愁和仰慕，流落人间换得好淡，何容易拍着照片一路同步，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其实人生尘埃飞舞， 好 揾嚟有陳奕迅嘅沙龙啊！我哋个社交平台嗰度咧，阿 William 留言啊， 系 佢话用新相机、啊。阿叔，我用数码相机都要摸熟一排先啦、 啊，一嚟就学人多重曝光、 啊，真系大胆啦、啊！但系其实你问我咧，即系小弟其实系好佩服啲识得影相嘅人，同埋有影相 sense 嘅人嘅， 系 即系我系一个冇影相 sense 嘅人，即系我就系嗰啲咧，即系影出嚟啊，好得意啊你，但系拔师就话啊，你做咩影到我咁肥啊，咁丑样啊，即系永远都系捕捉另一半最丑样嘅嗰一面，但系男孩子又觉得啊，咁样真 系 好可爱、啊， 系、啊、真系、啊， 你系为你哋影得衰嚟， 唔系 啊, 啊，真系觉得可爱噶、啊， 你知唔知我听到讲咩？当你赞一个女仔，你唔系赞佢靓女，你赞佢可爱嘅时候就可圈。可掂啊！ 咁你都要睇个语气啦，即系佢哇好可爱啊！你都几得意喎，昆凌啦。咁当然呢个要睇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哋成日以为即系呢种影嗰啲率性嗰啲好有型啊， 系 好似人哋嗰啲艺术家，即系块面揈过嚟，然后影一插。系啦，即系呢啲率性咁样， 顺时时刻。 你个率性系个鼻哥窿对住个镜头嗰啲喎，大佬啊！ 咁但系其实嗰个率性其实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就一撮就影到噶嘛。咁所以咧，小弟咧其实屋企咧都有两部嘅相机，但系嗰两部嘅相机咧，其实真系冇几可会用嘅。咁一部咧系嗰啲360嘅相机嚟噶，即系一碌棍。 哦， 系啦，一碌棍咁样，咁然后就前后镜头360可以影晒啦。咁通常系即系成班人去行山，以前可能未生仔之前去露营，咁都会一齐影一个大合照，就用我嗰部。咁嗰阵时点解会买呢部相机呢？因为佢同火滚忍者 crossover， 系、哦、所以我先拣咗呢部嘅，系啦。 但系阿一冇嗰啲新手爸妈疯狂影婴儿成个 page， 仲要 send 俾人嗰啲咩？ 嗱，冇错啦。咁啊，即系其实就小弟嘅外父系一个摄影高手嚟嘅。咁佢即系每朝上嚟嘅时候，佢每日都会带住部单反，可能影下。阿水水啊，或者影下彪彪人，咁所以有时大家星期五见到个出波 post 嗰啲相嘅 quality 咁高咧，其实都系出自外父嘅手笔嘅。咁、 哦、 小弟亦都觉得啊，系系咪都要即系趁小朋友仲细，留翻啲善影，然后去影一啲即系相片去留念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嘅第二部相机就系、是、啊，旧年我咪去咗台北嘅，同阿仔 啊 去旅行，即系影翻啲相先。咁我就特登买咗一部咧，某个牌子嘅。就是好細部嘅啫，可能手掌咁大，冇啊，四分一個手掌咁大，就 係 模擬翻即影即有嘅嗰種、 哦、 嗰種照片嘅效果啊！即如果大家有玩過即影即有相機咧，佢嗰種菲林印出嚟嘅嗰隻色係有些少唔同噶嘛。 但係你呢個唔係即影即有嚟嘅， 呢、這個唔係即影即有，但係佢嗰個鏡頭咧就可以影到嗰種嘅效果、 哦， 然後再傳輸翻去個電話，咁、哦、你就睇到嗰啲相嘅嗰種效果咁樣 啦。即係有個 filter 咁啦。 係啦，類似咁樣。咁所以佢個像素唔係好高嘅，佢其實都係一種半玩意嘅性質，俾啲人即係買嚟玩咁樣幾嚿水咁樣。好啦，咁小弟覺得啊，咁既然有部咁嘅。嘢即系影下阿仔，或者自己嗰次成九个麻甩佬一齐去东京嘅时候，都即系随街 snap 啊，成日有啲话 snap in Hong Kong 咁样 snap shot 系啦，即系嗰啲好率性咁样啦。咁我就行两行喺东京，我记得喺新宿街头，诶影张相啫，戳。咁然后行过好啦，去到士林夜市，好我同个仔影张相，戳。跟住之后完全冇睇过啦。好啦，翻到嚟發現，哇！啲塊面得翻一半啊，然後或者係後面啲人係蒙曬啊，影到 宋玉蒙 好似鬼影咁樣啊！咁所以咧，我發現即係嗰啲我哋以為好似人哋啲攝影師係隨手插一下咧，其實佢後面每一下嘅動作、每一個角度同埋究竟嗰下使唔使用光咧，都係功夫嚟嘅， 都係考功夫， 唔係真係幾嚿水你拎個玩具相機就做到嘅嗰個效果。咁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即小弟自己嘅社交平台點解從來冇 post 過啊？因為阿仔塊面得翻一半啦，然後老婆個樣變咗滑捋捋咁嘅樣啦，咁所以都係都係唔好搞咁多嘢冇 post 啊。咁所以德仔。下次再有機會嘅話，再幫阿嫂影相， 唔好搞咁多嘢啦。 唔係，啱啱拔師話阿嫂幾靚啦。 啊，係啊，得一張喎，但係 阿嫂靚係本身嘅事啊嘛，影出嚟係我問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会见率团访港的广东省省长王伟忠。李家超说，广东省政府去年九月第一次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除了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亦都推动大湾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作用。他说，欢迎更多内地地方政府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和绿色债券，香港会继续发挥衔接国际金融系统和专业服务的优势，推动国家金融高水平开放。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和广东省政府紧密合作，提升大湾区作为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公务员学院在政府总部举办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座，由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李文堂主讲，有大约160个政治委任官员、首长级和中高级公务员出席。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致辞时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论指引，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杨何培恩又说，香港应该发挥中西文化交流平台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向国际社会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中国故事，吸引更多国际人才，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更大贡献。三间大学正是争取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当中包括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校校长魏明选说，全力支持港科大办第三间医学院，已经提交政府的计划书，包含同内地很多医学院的合作。魏明选出席一个活动之后说，现在港大和中大医学院都做得不错，科大办医学院更重要是科技整合，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在医学方面，这两个都是科大强项，也都是最大优势。被问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率先和科大管理层见面，有没有加强信心，魏明选说，校方很有信心，相信大家都支持科大办医学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周末期间持续晴朗，气温进一步回升，下周初至中期日间炎热。而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嘅主动帮忙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嘅负担。家人、邻舍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唞唞气，一齐为佢哋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嘅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90分钟走遍世界。 智利北部的亚塔加马沙漠以优越的天文观测条件而闻名，但是有能源公司计划在那里的天文台附近起发电厂，天文界担心会带来严重光污染和灰尘，政府已经召开跨部门会议寻求解决方案。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好，晚上时间9:35啊，八点三十五分， 好想做收工啊！ 有啲病啊，你见我系戴埋口罩，咁啊，即系小弟啱啱就即系提咗话，影嗰啲相系松郁蒙啊， 系 有即影即有嘅效果啦，咁所以咧随即都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 post 咗啊，彪彪人啊！即大仔的自拍照，就是咁嘅样啦。 哦，冇咗半边面，又爆晒光， 系啦，仲有个手指毛喺度添。哎呀，咁样，咁所以即就系咁样，所以就冇 post 出嚟咯。咁样，咁啊，今晚咧，即系除咗有施博士之外咧，亦都会有陈湛文嘅访问。咁寻日就讲咗佢一啲进修嘅经历啦。咁究竟进修完之后又点样可以踏上呢个演艺嘅路途咧？我哋即刻去访问啊！ 佢唔单止拍过剧集《老是常出现》，仲喺香港好多嘅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常出现。手下留情，初次见面，有请陈湛文。 点样衍生到你再去进一步抌低份工而去考 APA 呢？ 哦，因为佢有个 age limit 嘅， 系 咁啱嗰阵时系应该25岁系佢哋嘅上限啦。 哈哈， 咁嗰阵时我差唔多临近啦。 系 咁，我又上过下属儿堂，又上过群仔堂，即系林泽群，又上过群仔堂，跟住又玩过喺啲业余剧社啦，咁样诸如此类。咁我好想报名咯，啊，同埋，因为嗰阵时玩嗰啲剧社又好啊，乜都好，就识咗一啲已经入咗 APA 嘅人啊，咁咪我报名咯，咁样要报好报啦，咪截止噶啦，跟住咋即系填 form 啊，报名咁样，系啦，咁报名，然后啱啱我一踏出嗰、那个。演艺学院个玻璃门就见到陈淑仪喺度啦，即系见到陈淑仪喺度啦，然之后我又问，做咩啊？报名啊？佢话系啊系啊，有冇啲咩可以 锦囊啊？ 锦囊啊，可以交俾我。佢话嗱系咁多嘅啫，你总言之，你准备好啲嘢，大大方方做出嚟就得啦。系啦，大大方方就系讲咁多呀，冇其他啦，边有锦囊啫，冇咯。咁我咪系咁谂啊， 大大方方 系啦， 点样演绎呢个四个字好咧？ 系啦，唔系演绎呢四个字，真系做自己想做嘅嘢先，跟住就大大方方，咁就试下咯，咁样啦。咁所以嗰阵时我系一路翻住工，我喺金钟翻工啊，其实演艺学院行过去好近嘅， 冇错， 系啦。咁咪所以我记得我系 lunch hour。去地方噶，系教方，跟住我晏昼要继续返工噶， 系地方啫， 系啦系啦，跟住收到信要知道要去轮选啦，咁咪准备咯自己，佢 就大大方方啦，真系， 系啦系啦，咁咪开始揾人帮我揾一啲剧本嘅选段啊，系啊，跟住自己谂，因为佢有一啲题目嘅默剧啊、天才表演啊、唱歌咁样，咁佢有题目嘅默剧咧。就好似系一系就喺医院里、公园里， 系 同埋有一个我唔系好记得咗啦。 总之喺一啲场景入边， 系啦，咁我就拣咗喺公园里嘅， 系啦。你系做咩啊？ 我咪扮喺一个游乐场啊，又有上落梯，又有千秋咁样。本身自己玩緊嘅，跟住我自己默想咗一個人同我爭呢啲千秋啊，上梯玩咯。 哇， 係啊， 幾難喎！ 你個肢體都要幾揈得下先。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 下面係啲咩？ 自己做埋啲上樓梯啊，落樓梯啊。 係有咩評審喺眼前㗎？當時識唔識㗎？ 嗱，嗰陣時阿冠蘭老師喺咪度咧？羅冠蘭， 羅冠蘭啦嚇， 羅冠蘭啦。我净系识得罗冠伦同埋陈淑仪嘅啫，其他我唔识啦。因为嗰阵时我其实我唔系睇好多剧场作品嘅，系啊。我睇先，嗰阵时我开始热衷玩业余剧社嗰阵时，我睇过两套咯， 系 香港话剧团嘅《家庭作业》， 同埋阿陳淑儀老師有份演嘅《企鵝》新域劇團嘅， 係 好好睇。 係 咁冇啊，都唔啊，仲有咩《愛上劉三姐》就春天嘅， 係 係係啦，仲有邊套咧就冇乜啦，印象最深刻就係呢三套啦。 嗯， 係啦， 係咁啊，《如是者》就收咗你嘅係嘛？ 《如是者》唔係咁要過三關嘅，即係第一次輪選 劇嚇， 係啦，第二次輪選啊，仲有係要定稿獨白同埋自選獨白咯， 係 係啦，咁我咪睇先，我自选咗潘慧心的小岛云香， 嗯， 跟住第二次我是自选咗啲乜嘢咧？我唔记得了系啦，但是定稿佢哋就俾咗一份马 Equus 啊 ，Equus 嘅一段系医生讲嘅嗰段， 好难演噶喎马呢套戏， 鬼知咩嗰阵时咁定稿咧，就是我哋坐埋去嗰间 waiting room 嗰阵时候，佢先俾你， 系哇， 系啊。 即場嘅， 即場嘅呀，係啊！ 你真係大大方方至得喎， 咁咪諗到點咪點咯，都冇得 judge 嘅啦，其實自己 係 冇得判斷自己，我諗我覺得或者我估係咁樣做咯，咁咪咁樣做咯， 嗯， 係啊， 嚇，咁啊結果就 去到第三 round。 嗯， 第三 round 咧就净系 interview 嘅啫，系啦，就问究竟我系就好似头先咁，你做正行啊？点解想入嚟读啊？呢样各样啊？咁咧，我就答咧，我就话我点解想入嚟读？因为我觉得我入边内藏住一股 energy 啊，好想被发掘啊！ 哦， 系啊，好想被发掘啊！ 系， 所以但系我唔知道点发掘，所以我想试下入嚟读啊！ 佢哋咩面口啊？听到你讲， 嘻嘻嘻嘻咁样。 跟住咧， 因为有我哋有一个另一个老师系外籍人士嚟嘅，咁佢用英文问我，但系如果你入嚟读嘅话，你冇钱噶咯。跟住我好似好型咁样，I don't care money。 佢就话， 跟住佢全部个条眉都戚咗一嘢， 真系识捞啊！ 逐个字，逐个字，逐个认识，唐诗殿上是红，谁是奇迹？看懂了，然后寻觅，寻觅另一种价值。逐个梦，逐苦练，逐次累积，抱起过，放低了，然后回忆，然后期待，期待，期待下一位接力。你与我仍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求痛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当心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做对事，做错事，换个脸色，对不起，对得起，留下平击，看开了，然后承受另一种压力。会过面，道过别，直到熟悉，看一眼，吻一次，留下痕迹，爱不够，然后存在另一种角力。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求动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 咁结果就收咗你啦。 结果我就 waiting list， waiting list， 因为嗰阵时仲要等会考放榜啊。 哦。 系啊，即系有啲人可能一放榜 之后，哦，即系佢哋等会考放榜，就唔系你等啊，你哋做紧嘢噶啦嘛。 系啊，佢哋等会考放榜，究竟有冇啲已经佢哋拣选咗嘅同学仔 系 会继续读，定系佢哋读其他大学？ 明白明白， 系啦，咁样咯。 咁啊，结果你应该就系连 waiting list 都唔使啦，你就即系。 唔系啊，我就系 waiting list 咗一轮，跟住放晒榜啦，然之后我再收到信定系我打去问究竟收唔收我咧？我唔好嘅，我再收到信噶，系啊，我系好迟先收信，我系八月头先收信嘅。 系咪以为自己冇噶啦？ 系噶，系噶，跟住一收到信之后，我系两眼放光嘅。 哎呀！ 但我系冇尖叫嘅，即系我有同学系会哇耶，跟住，但我因为我其实我连考演艺学院呢坛嘢我都冇同屋企人提。 冇错啦， 系啦， 即系你因为你本来就有份工啦，嗱咁虽然即系唔谈不上话系哇，即系叫做好好，暂时嚟讲好好成就啦，咁但系都系叫稳定嘅工啦。 稳定，稳定。 咁啊就话 data 啫，系闷就闷啲啫。咁好啦，但你去演艺，第一你要冇钱冇收入啦，第二你俾学费啦，好啦，你最后系点样挣扎去过呢一关，讲俾屋企人听嘅咧？ 点样挣扎啊？我好似冇挣扎过 嘅，就自己攞实。 因为嗰阵时我都廿四五岁啦， 系 啦，其实都大啦，系啊，要 而你又储咗嚿钱喺度， 要读系啦系啦，要读嘅又读咗，系啊，跟住我啊，同埋我嗰阵时话我想试。因为最初头两年是文凭课程嚟啫，咁啊读两年，咁啲老师都系话你读下先咯，试下啱唔啱咯，唔啱自己咧，你咪唔好读咯，你咪出翻去做嘢咯，咁样。 系， 咁我见哦有咁好嘅 buffer， 咁啊试咯，系，反正嗰阵时廿四五岁都仲叫后生，咁所以我本身系谂住试两年嘅啫，系啊。 但系点知试下就点咧？去到边个位置你就 confirm 系？我死都捱埋落去啊！一定要攞到。 唔係就係試完兩年之後，發覺自己我好似我出唔翻嚟做嘢啦，係啊，即係好似我已經唔再適合出嚟做嘢，定係 唔再適合入地。 點講咧？嗱，頭兩年咧，我學嘅實在太皮毛啦， 係 我又冇可能出去拍到嘢啊，又或者做到舞台劇，更加冇可能嘅，因為個個做出舞台劇，全部都已經千錘百煉咗噶啦。係啦，咁我未开窍，即系喺演艺学院嗰阵时候，有好多我都未通，我好想通，究竟通唔通到我又唔肯定，系啦，咁样总之卡鬼住晒，系啦，卡鬼住晒咁样嘅状态出去做嘢，我又唔甘心，系啦。 但你啲钱系通噶嘛？你 头两年 OK， 系啦，之后我三年有啲难挨啦，系啦， 系，但你都继续坚持， 坚持， 系，咪先嗱，喺嗰一刻。即系虽然你嘅话，你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你想通啲嘢啫。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都会少一面都会谂下人嘅生计嘅。即系因为如果你继续压住落去，你就只能够继续向住演艺呢个方向，即系包括咗可能舞台剧好啦，或者好似你而家咁样做咗演员啦。你有冇呢个心？即系 ready 唔 ready 噶 ？ready 唔 ready 乜嘢先？ 即系佢第时就系真系转跑道噶啦嘛。你读第三年就 一读第三年就冇啦， 冇退路噶咯。 系啊系啊， 即系你都谂住喺演艺呢一行揾食噶咯，可唔可以咁讲？ 未谂揾食住啊！ 哦，都冇谂嘅， 因为读紧嗰阵时咧，仲系嗰个追求艺术嗰团火好猛烈噶，真系好猛啊！系啊，即系冇钱嘅嘢都系做噶会，因为其实我哋平时我哋翻学上堂上完堂之后再排戏，其实都差唔多成十一点先放学。 即系连 part time 都冇时间噶咯。 其实某程度上系噶， 系 啊，咪又咁讲。我上到 degree 课程之后，屋企人又肯继续支持一下我嘅，系咁同埋我咪借政府钱去读书咯，系啊，咁样咯，咁咪净系即系可能生活方面咪尽量翻屋企食饭啊咁样诸如此类咯，咁但系都难嘅啦，因为每日零九二三咁样，你翻屋企食咩啫？ 系，但系你中意啊嘛， 系， 你真系醉心于呢样嘢喎。 嗱，系咪醉心咧？嗰阵时我都不停喺度问自己，系咪醉心咧？我又唔识，我又做得唔系真系特别好， 系 啊。但系 你嘅意思系，即系你觉得你做演员唔系做得特别好啊？ 简单嚟讲就系老师讲嗰啲街拉或者要留意嘅位置，我基本上我做唔到噶。 哦， 系啊，我唔系啲标青嘅演员嚟噶，喺中学期间。 哦， 系啊。 哦，系噶。 系啊， 我仲以为你系嗰啲即系好有研究啊，即系大家去到上去，教呢个角色俾阿湛文冇问题噶啦。 冇啊， 唔系嘅， 完全唔系嘅呢一款啊，系啊，甚至乎老师会话。 你知你冇感觉嘅咩？我话我冇啊。点解冇感觉噶？你仲系塞住晒咯咁样。佢话哎呀，跟住就会自己好懊恼，点解我会塞住晒？我系咪人嚟啊？咁样，哎呀，好多好多呢啲自我质疑啊。 系 读书嗰阵时候最难挨嘅就系自我质疑呢一 part。 前面是那方，谁伴我闯荡？沿路没有指引，让我走上又是窄巷。梦像扑火，谁共我疯狂？长夜渐觉冰冻，但我只有尽量去躲。几多天真的理想，几多找到时沮丧，沉默去认失望，几多心中创伤。 书嗰阵时最难挨嘅就系自我质疑呢一 part 吓， 系啦。 有冇开到噶？喺嗰几年嘅演艺嘅过程当中， 诶、间唔时咧，真系好昙花一现噶 吓， 系啊，即系有啲有啲 moment 通咗嘅，跟住老师就话：，诶、系啦，就系、是、咁样啦。但系要做啊，我未必做得翻嘅。 哦， 系啦，咁又再跌入嗰个漩涡。哎呀，点解我做唔翻噶？咁样 哇，咁虚无缥缈嘅。 其實又唔算係好虛無縹緲，依家咧即係經過咗呢一段時間啦，畢業至到依家，我就會發覺只係有啲嘢係太過執著，令到自己嗰個觸感啊， 係 敏感度會低咗。 嗯， 系啦， 即系会唔会系所谓谂得太多咧？ 谂得太多，绝对谂得太多。 即系怀疑得太多。 淑仪直情话你系你想做哲学家， 我去到咁嘅。 你想做哲学家， 即系经常咁 样， 即系经常怀疑人生， 经常怀疑人生。系啦，佢咪话你演员你一定要落地做，你一定要做啊，系啊，你谂到天花龙凤，你做唔到出嚟就做唔到出嚟。 但系你话你细胆咯，我反而觉得你大胆，一路咁听落去，日日翻学又做唔到，又昙花一现，又压住落去，你都仲继续去，我系咧，我好惊，死啦，啱唔啱啊？咁啊， 系咪大咁嗱？又咁讲，咁唔止我一个人失嘅，系啦，系啦，即系每个人都有唔同失嘅地方，系啦，咁咪变咗，我哋唔知 break 唔 break through 到啊 ？break through 到 ，break through 到 ，break through 唔到啊？再继续磨啦。同埋我睇下先，我由以前考试咧，我都系磨烂只嗰啲人嚟嘅，系啊，咁所以我系会斗长命嗰款。 有冇啲系都系识嘅同学个名系我哋而家识噶啦，已经系 冇啊 吓，佢哋去咗边啊？后屘 唔系，就算有我都唔会讲啦。其实系，就算系都唔会讲。 但系都总有一班人系大家一齐识啦。 因为某程度上亦都关阅历事啊， 系 即系当人嘅阅历开始累积得有咁上下咧。有啲嘢我哋原來即係老師都有講啊，你依家未必會明嘅，但係你假以時日，你就會明究竟係咩嚟嘅。 哦， 但係三文入去係24、25歲 ， 身邊嘅同學仔係細過你嘅咯喎， 咪啱啱會考畢業嗰啲咯，16、17歲 咯，叫你哥哥嘅喎。 係啊， 有冇 friend 玩得埋？ 唔係好玩得埋㗎，即係唔係？因為咁講，因為我哋始終經歷咗五年光景啊，我哋啲同學嘅關係咧係會。曾經好熱切啦，跟住會好冷漠啦，跟住大家開始摸到自己嘅底，去到第四五年之後就，唉咁嘅啦，我係咁嘅啦，係啊，係啊，去啦，咁樣嗰啲嚟咗咯， 即係冇乜戰友 feel 啊！好多時候去一齊讀書捱啊，有班 有戰友，一定有戰友。咁但係我自己嘅好兄弟就真係佢又同我差唔多大咯。 仲有冇做演員啊？ 有。 講得計㗎。 佢叫 Rocky 啊， 係 黃國基啊，佢都有做劇場啊，主要都係做劇場添。 系 啊，同埋佢教班都好叻嘅， 系啦。咁啊，如是者就spend 咗五年嘅时间， 五年啊， 五年啦， 哇，系 啦， 好啦，咁啊，去到人生交叉点啦，即系你离开 APA 啦，咁啊，即系怀疑人生完之后，应该有另一个怀疑人生，就究竟你点拣啊？你点拣噶？最后， 哇，嗰阵时基本上唔系拣啊，而系我毕业啦，你哋快啲嚟解我做戏啦，咁啊，系啊，即系有呢个咁嘅心态噶，即系喺嗰阵时剧界系有呢一团火啊，我毕业啦。我畢業啦，你班中老係啊，你班老前輩，你睇下我哋幾 fresh 係啊，咁結果有冇人揀啦？ 就真係有嘅， 哦有嘅， 係啦，即係好多中小型劇團開始，咁佢哋都需要一啲新嘅演員去同我哋衝擊下咁，咁啊係咁做咯。 哦， 係啊， 係多機會嘅， 都多啊，我嗰屆都多，即係唔止我多，係我同學都多，係啊，即係多舞台劇作品啊，多嗰啲學校巡迴啊，多班教啊咁樣，所以其實出到嚟之後咧，又反而冇咁唔係都 hush 嘅，但係又冇想象中要轉行咁 hush 咯。 哦，係 揾到食嘅。 餐飲餐食餐餐請， 但係起碼有工作機會先。 係嘅，係嘅， 即係你都叫做 keep 住有戲做嘅。 有嘅，有嘅，有嘅。系一年大概一至两个剧场演出， 即系已经算好噶啦，系嘛？ 算好噶啦。 哦， 这次我从头面对过去和以后，人如何自欺，再不管这对否，人如何不舍，也放开所有，总代入心扣。 中 德仔問題，究竟是執迷不悔定執迷不悟呢？ 是執迷不悔啊，括住粵語版。 好啦，咁究竟陳湛文先生啊有幾執迷不悔呢？執迷不悟是吧？ 執迷不悔。 好啦，轉頭翻嚟亦都會有埋佢，即係講埋佢之後嘅路程啦，點樣再踏入呢個演藝㗎。好啦，轉頭啊，九點鐘新聞過後啊，繼續有陳湛文嘅訪問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Ken。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非常之常见嘅 expression， 点样可以读得好啲？的确系非常之常见嘅，但系咧就唔系好容易读嘅，就系咧 ，for example， 举例说 ，OK，for example。For example, for example. 第一件事要留意呢就是 example 呢 E-X-A-M-P-L-E。个 X 呢其实佢唔系读 K-S 嘅佢系读 G-Z 嘅。所以呢 example, exam, exam, zam, zam, zam, zam, z, 嚟嘅而前面嗰个 G 呢系 exam, exam, 就唔 exam, exam 呢就变咗 K-S。我要 exam, 加埋个 voice 喺度就变咗 example 呢就是 GZ 音啦，所以 example example example， 仲有咩留意呢？就是 for example， F O R 咧，虽然我是串是 O R， 但我不是读 for 嘅，好多时候我是读 for for for， 有一个所谓嘅 schwa 音，英文里面最弱的一个 vowel， 加个 F 在前面 for for for。好啦，英式英文的 for， 我呢度咧。个 o 音咧系唔需要读出嚟嘅，但系喺一个特定嘅情况，就系当佢后面系一个响音开头嘅字，你想连埋一齐读嘅时候咧，就会加咗个 o， 就变咗 furic furic， 令到个 transition into the next vowel 咧听落去系顺口啲嘅，咁就会变成咧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就系咁样读啦。咁个重音喺个 zam 度，所以留意 o 音喺度啦。前面的 vowel 不是 all 啦，唔系 for example， but for example， for example。第三件事是 G Z， 三件事都做齐咧，就可以读得好啦。呢个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for example。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 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 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湛文。 今天且忍心一声再会，不需伤心风中意回，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悲悔。今天且忍心笑笑干杯，可知一天我会当回，你总会说已早改变，独自梦下去 你是做什么类型的戏的 毕业头一两年一定是群众演员先的。咁咪做完群众演员之后大概去到第三四年才有角色可以担。仲要不一定是主角的。 咁是你是譬如说是有一个班底成日合作开定是游走于不同的劇团啊 我是游走于不同的劇团。仲要嗰陣时候我毕业之后我继续 跟阿陳柱希老師繼續上啲 workshop 啊嘛， 係係 啊，咁跟住佢嗰陣時又咁啱有個 project 可以過去愛丁堡藝術節嗰度，咁、我哋一齊飛嘅喎，即係嗰陣時係得好澎湃。然之後去完愛丁堡藝術節之後，阿柱希又繼續搞咗一個民間嘅藝術節啊嘛，咁嗰陣時係創作力爆棚啊！即係又係唔係好 care 幾多錢嘅心口 ？I don't care money。 係啊，係啊，係啊，咁即係總言之，有得創作，我就做噶啦。 嗯， 近乎係咁咯。 好順喎，一路聽到呢度都仲又有戲做，又團夥又唔識咁樣。 但係又咁講，信還信。真係好恩嘅， 係 真係好恩嘅。同埋咧， 香港真係唔容易。 同埋咧，去到真係畢咗業三四年左右咧，你都會見到，跟住啲畢業生又繼續嚟啦。我又未去到嗰啲某一啲嘅位置，係啦，我又冇去到入嗰啲九大劇團。咁如果我哋繼續喺嗰啲中小型劇團咧，我哋嘅人工又真係唔算好多，係啦。咁點樣 個人就越嚟越大啦， 係啦。然之後開始發現有一種模式喺度重複緊。即不論我定係我啲同業啦，我都見到有種模式喺度重複緊，咁有少少想打破呢種宿命啊，係啊，即係趁自己仲有一個創作力嘅時候，亦都唔因為咧去到我做完少年十五二十時， 係咁你嗰陣時都攞咗啲獎啦，係有啲提名 未攞獎之前啦， 未攞獎之前啊 ，OK， 因為做完同攞獎永遠都有一個 time gap 噶嘛， 係 咪先？咁啊做完之後，哇！喺發現。嗱，嗰陣時仲要已經畢曬業啦，唔會再好意思問屋企人噶啦，自己亦都唔會過到呢一關噶啦，咁樣啦，咁然後咪喺度諗，真係轉行咯。 哦， 嗰期係我諗轉行諗得最熱切嘅一段時間， 竟然、yes. 花咗咁多時間行到呢一步。 因為我咪話，因為有啲嘢重複啊，有啲模式重複緊啦，即係又係繼續靠做學校巡迴同埋。如果中到某一啲劇場作品嘅話，就可能嗰段時間好過啲。 係， 如果唔係嘅話，就真係都唔係咁好過，即係生活上啊，係啦咁樣。 你諗住會轉行，轉翻咩行先？入 data。 咁我咪又考翻一個保險牌， 有保險 有冇考到㗎？ 有 真係有考到嘅， 係啊！ 哦，你真係爭啲就轉咗行㗎咯，其實 爭啲咯，即係考翻個經紀牌咯。 係係 係啊！ 咁係什麼係留你喺度咧？係咪就係電影圈嘅機會咧？開始 係少年十五二十時嘅嗰個獎項先。 哦， 我唔記得係16定17啊？ 應該16或者16提名17攞獎咁樣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就係嗰個獎，即係本身我已經有少少。哎呀，我真系再留唔到啦，真系生存唔到啊！真系好似要走，但系竟然颁咗个喜闹剧俾我， 系 男配角咁样，跟住我心谂咩事啊？我好 thankful， 好感恩有呢一个奖，但系我攞奖系咪表示我会多嘢做咧？又好似唔系，吓系啦，系啦，依然系要面对住呢个生活。相對拮据嘅階段，係啦，但係佢呢個獎又好似同我講緊，你繼續行啦，行到嘅喎，呢個獎係一個少少嘅提醒嚟嘅，咁樣，係一個少少嘅信號，你可以繼續去嘅噃，咁樣， 係， 咁又再天人交戰，嗰陣時就唔係在學期間嘅天人交戰啦，嗰陣時係究竟我生計上、藝術取向上定係事業上嘅。嘅取向啦， 系 系啦，仲要嗰阵时我同紧依家嘅老婆拍拖， 哦， 系啦，即系都未谈婚论嫁嘅， 系， 咁但系嗰阵时我 好多呢啲问题啦，买楼啊， 买楼， 家庭啊， 冇谂过啊，从来冇谂过，即系已经不作喺我嗰个 list 之列，系纯粹我究竟我今晚食乜嘢， 系，哎呀， 或者我下个月仲食唔食到今餐食得好少少嘅， 哇， 但系当时嘅女朋友，即系而家嘅老婆，系有冇压力嘅？冇啦，你做戏啦，你攞咗个奖啊！ 有冇压力啊？有少少，有啲系自己俾自己嘅。 男人有自己嘅压力嘅， 系啦，系啦。咁有时咁，佢都会计我两句噶嘛。 真系会 计，点都会计啊！系啦，点都会计噶嘛。系。 哎呀，唔怪之啦，一手有保险单，另一手有个奖咁样。 保险单系冇啊，我亦都唔系开单，即系我都系咪谂住承接我老豆以前做落嗰啲单咯。 吓，都叫做有得生活下先啦。 但系都唔系承接咗好多，又系嗰真系犯贱啊！我只可以话。

咦 咦，收到信号喎，收到信号， 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信， 收到啦。 你一讲听日我即刻要出声啦。大家喂，唔好意思啊，本来八点钟要出现嘅，点知我有啲事要处理啦。大家好啊，我刘伟恒啊，仲喺台北啊，而家系避困台北啊， 系台北点啊，过得好吗？ 还好啦，下星期先讲我呢几日啲经历俾大家听下啦，简直系霹雳啊，可以为。 系咁啊，啱啱即系我哋听到阿陈湛文嘅访问，佢都有讲过话，呢个嘅剧团嘅生涯啦，或者工作啦，因为始终未必系一啲大剧团，所以相对地嘅人工比较微薄啦。咁呢样嘢，我谂在座我哋有四位入边有三位系相当之即系 感同身受啦， 即系我啦， 即系除咗你之外， 梗系除咗。 4000蚊一集嘅， 除咗监制之外啦，系咪先？即系我哋呢啲， 周嘉怡都知道你4000蚊一集啊！而家 系啊， 以我传我， 朋友俾面啦， 啊，即系想知有冇试过？即系我哋几位有冇试过啊？即系电台唔够食啦，都要出去揾下啲 part time 咁样嚟做下咁样咧。 喂，我首先想讲先啦，其实电台咧就从来都冇试过够食嘅。 即以前 除咗監製之外，從來都冇啊！真係從來都 你哋講曬，我先要平反一句。你講曬先， 從來都冇。我想講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我入即係對面街之前咧，咁嗰陣時係1997年啦。咁咧喺1997年打前咧，我聽每一位喺廣播道上從事嘅前輩，佢都係話。哇！我哋又出18个月粮噶，我哋又好多秘捞噶，好多乜乜乜乜乜，就总之就即系令我咧同我阿妈讲嗰阵就话，喂，其实入电台真系好噶， 风生水起。 我有个 friend 啊，系啊，风生水起，4000蚊一集啊，即系全部都齐晒嘅。咁点知我一入去嗰一年咧，就遇上亚洲金融风暴。 哎呀，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从此咧就冇再听过咩。十几多个月粮啊，咩 bonus 啊，甚至乎系经历过减薪添嘅。老实讲，系经历过喺沙士嗰一年咧，我系好记得系有减薪，即系全香港都系有呢个减薪嘅情况啦。咁啊，电台都不例外啦。咁所以咧，被捞或者明捞咧系必须要嘅，否则我哋应该系瞓街嘅，一定系瞓街嘅。 咁即系嗱，而家就话即系去咗台北做导演啦。咁以前被捞嘅时候 都系搵食啫， 大家咁话啦。咁仲做过啲咩嘅秘捞工作啊？ 唔系嗱，首先咧就分两大个系统嘅，一个就系明捞嘅，咁明捞就系嗰啲，譬如你出去录 VO 啊，做司仪啊，咁呢啲大家都好明啦。咁但系咧，由于小弟啊初初出道嗰阵，点会有人揾我录 VO 或者去做司仪咧？咁当时咧，我唔记得咗有冇喺个节目当中讲过，我其实做过枪手嘅， 枪手 即系咩？ 即系博代笔啊！ 哦，我以为哥哥嗰个枪王师， 唔系嗰啲枪手，即系帮人写嘢嗰啲代笔啊！咁真系，喂，200蚊一篇，100蚊、150蚊一篇都照杀嘅，即系因为个量都几多。好啦，咁我讲话写咩？咁当年咧喺香港咧就仲有好多年青人嘅杂志嘅，即系嗰啲 No 啊 No 啦，即系其实除咗 No 之外咧，佢仲有几本嘅。咁啊，大家咧都有，你知其实入边写嘅题材都系嗰啲啦，即系学生嘢啊，咩恋爱信箱啊。咁其中咧，我就有位朋友，咁由于佢好忙啦，即系佢好多嘢做嘅关系，佢就话喂，不如你帮我你帮我代笔得唔得？咁就写咩咧？就係寫星座啊！ 哦， 咁啊，每周嘅星座咧，咁我點啊？好啦，咁啊，其實咧，我又點會識星座咧？真係對唔住啊，我都要講聲，我又唔好講嗰個邊個啦。總之咧，佢就要因為佢寫星座嘅 style 咧，就有少少咧，要用一個戀愛嘅角度，即係戀愛運啊，即係金牛座今個星期嘅戀愛運就點，一個咩座㗎？ 哦，天平。哦，我唔緊要啊，拔絲緊要啲。拔絲咩座？ 指點一下。 人馬座。 我嘅意思， 唔 係我想講我點樣寫啊？其實我係唔識㗎嘛，我點會識星座啫？我從來都唔識嘅。咁好啦，咁我點樣去寫啊？本周或者下週嘅星座運程咧，咁我就會咁樣。喂，拔絲你咩座㗎？ 人馬座。 哦，咁你近排生活点啊？ 好 dry 咁咯。 哦，好啦，咁天平咩座啊？你 系天平，我系天平。 哦，天平就好，天平座莱州嘅朋友咧，生活咗应该比较 dry 噶啦。咁佢恋爱运方面咧，就可能比较干啦。不过不排除咧，可能咧一个意想不到嘅另一半就会可能系呢一周出现噶啦噃。好啦，到啊，跟住咧，好啊，仲有咩啊？张文莲咩座噶？ 我都系天平啊，我同一哥差唔几。 啊，天平座近排发生咩事啊？ 天平座近排啱啱影相影得几好啊？同女朋友关系几好啊？ 咁我就可能会咁写咯。啊， 本周留意相机，可能成为你与另一半挞着嘅一个 威严 啦，个媒体咁样样啦。我就系咁样写嘅啫，真写。 咁你系即系一次过要写十二篇，每篇可能百零字咁样。 佢要写一周运程咯，即系每一个座你要有一百，唔知五十定一百字咁样样啦。咁我又唔想凭空写嘛，费事老作，我都有少叫有少少 资料搜集啊， 都问下啲身边啲唔同星座嘅人。 咁你要凑齐十二星座， 咁人工系点啊？嗰啲 咪就系百零蚊一篇嘅咋，都照实噶啦。咁、哦、你一个礼拜捞到百零蚊，咁你一个月就攞得六嚿噶啦，咁算系唔错噶啦。 系系，阿德国人系咪 同埋一定系唔可以出我个名咯吓？ 系系、哦，德国人系都有要翻其他工作嚟 维持 生计噶嘛？ 嗱，其实咧数翻咧，德仔咧都。喺呢行涉猎咗十年啦，咁上到嚟2013年加入嘅时候咧，就即系本住啊广播道嘅热血，咁又唔计较金钱嘅，咁当时嘅钱都低嘅，但系唔计较，冇事，总之做到 有五位数，有五位数嘅， 冇嗰时冇啊，咁做电台唔紧要，留住广播界嘅热血，做幕后都唔紧要。未可以去到幕前表演住都唔紧要嘅，我哋喺后面学习啦，慢慢剪下嘢啊 ，mixing 啊咁样啦，咁学下，去到我谂真系出到嚟社会工作啦，因为嗰阵时都系 intern 啦，咁当时2013年应该即系啱啱大学二年级到， 系， 咁真系要出到嚟啦，好多嘢咧都系要靠自己，甚至咧而家出到嚟租屋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哎，真系唔够食， 系系系， 咁点算咧？咁我又未去到即係幕前工作，未去到咁可以接到咁多 view 啊！ 而家又冇槍手啊！ 而家又未有槍手去寫嘢啦，咁所以咧就揾咗 雜誌都冇賣啦，就嚟 係啦，就揾咗一啲製作啊，即係手機製作嘅公司。 我以為係製作公司做下 MV 嗰啲製作， 冇啊！嗰啲都冇啊！即係嗰陣時未去到咁勁住啊，嗰個自己拍攝嘅技巧咁樣啦，所以就揾翻一啲執圖，因為自己對於執圖嘅嘢都有少少興趣嘅，咁就揾咗一啲手機殼公司咧，就做下執圖咁樣，就叫做揾下食咁樣咯。 即係譬如我想要個手機殼，跟住你幫我執個圖。 係啦，冇錯，或者你係定制咯，即係譬如你執咗幅相，譬如你同你男朋友嘅合照咁樣，想做手機殼，咁我又幫你可能幫你加啲啊，美化下你嘅美機啊，咁樣幫下手。 幾錢咧？幾錢咧？ 啊，嗰啲公司就貴少少啦，因為集團式嘅話就可能三四百一个学啦， 唔系佢你几钱咧？ 哦，我几钱啊？正常一个文员 讲啦，呢啲 即系一冧心批，唔系逐个学同你计嘅。 唔系噶，唔系噶，都系一个 full time 嘅员工咁计。 辛唔辛苦咧？ 都辛苦噶，因为嗰阵时系要每朝6:09就要起身， 系 7:00要翻到。 咁早有人买手机壳？ 唔系有噶，因为佢系世界各地都有噶。所以佢系 即系一收到订单你就开始 系啦，就 整翻制 作噶啦，系啊， 哦， 唉，都辛苦嘅。 有冇五位数啊？ 五位哦，有嘅，呢、這个就有嘅。 都高个电台、啊， 高个电台， 唉， 所以揾食艰难啦、 啊。最后一句啊，你哋唔够食可以出去避捞，我唔够食。唔可以出去避撈啊！ 但係你夠食啊嘛，監製，大家都知㗎，喺個價目表上面知你幾多人工嘅，又跳開。 你又唔知道我要食幾多，係咪？ 系 咁啊！喂，俾我卖埋个广告先啦，因为听晚咧就继续有张丽颖出场啦。咁啊，跟住咧就会有我哋呢个广播道 DJ 想当年事件，即系风光嘅年代啊，嗰啲即系唔使休十八个月嘅年代。听晚我哋嘅嘉宾咧系又喺呢度做过，又喺对面街做过嘅胡启荣啦，大家密切留意啦。系 咁啊，我哋下星期就再同台北嘅刘先生连线啦。 系， 唔该晒， 冇啦，刘生， 喂，冇啦， 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已经大致完成规管简朴房方案的框架细节，为鼓励业主尽早为分间房作认证，或者会推出优惠措施，就每间简朴房认证，房屋局或者会收取几千元行政等费用。若果业主越早认证，就有机会费用全免。不过有关认证费收费以及最终是否免费，仍然要咨询财富局意见 验之后再作决定。消息人士又透露，在认证程序上，业主在向政府登记之后，需要以点心纸的形式交由专业人士认证，再将认证结果提交房屋局。另外，针对早前有业界建议放宽面向天井窗户的分间房亦都可以获认证，消息话当局或者会有条件接纳，规定天井不能够密封，底层要有门，方便进入清洁。局方计划在下星期立法会前厅交流会和议员讨论，并在今月31日的房屋事务委员会上讨论方案细节。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条例草案获立法会三读通过，多个议员认为如果香港不立法就会落后于国际趋势。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条例草案目的是向被指定为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机构订立法定要求，确保他们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自己的电脑系统，减低网络攻击导致必要服务受影响或者破坏的机会，从而维持香港社会正常运作和市民正常生活。他乐见持份者和社会对立法建议反应正面。邓炳强又说，条例对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和一般市民都没有影响，并重申条例草案并没有域外效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攻击，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和现实严重不符。正在芬兰访问的泽连斯基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记者会说，虽然普京承诺30日内不会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但是俄方袭击这类设施。他又说稍后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了解对方与普京通话的细节。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指责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座石油储存设施，试图破坏俄美和谈。德国总理索尔茨在柏林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之后说，美俄领导人通话中宣布的停火只是重要的第一步，下一步应该尽快实现全面停火。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1703点，升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634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49.94，瑞士法郎0.88，加元1.432，人民币7.231，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031.38美元，卖出3031.6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周末期间持续晴朗，气温进一步回升，下周初至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90分钟走遍世界。 智利北部的阿塔加马沙漠以优越的天文观测条件而闻名，但是有能源公司计划在那里的天文台附近起发电厂，天文界担心会带来严重光污染和灰尘，政府已经召开跨部门会议寻求解决方案。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南来北往， 由白敬亭饰演的主角汪新，铁路警察，正义勇敢，拥有非凡的侦探才能，在一次误会之中认识了老铁路警察马杯，从此结下师徒情缘，二人在铁路公安上并肩作战。 国剧夜场，南来北往，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动力四射，全运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金宝。 香港回归后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全运会首次派队角逐，结果由黄金宝夺得历来的第一金。 准备的时候呢，都希望能够拿到前面的名次，更加希望能够拿到这个历史性的奖牌。 从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钟，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同你紧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 九点三十七分的时间，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 今次就真的九点三十七分了， 真的九点了，就不是八点了。现在九点半呢，就有施博士的时间，就有德仔和施博士讲一下一些香港的历史故事。 是今个星期是。 今个星期继续好像上星期一样，讲一下一些古迹文物。今次呢就讲湾仔。 诶，我应该 OK 喎、哦。 应该 OK？ 你熟啊？ 湾仔有什么文物啊？ 湾仔有嗰、那個郵局嗰樣，嗰、那個樣嗰個咯，跟住灣仔仲有楠木啦，楠木係文物啊？ 冇錯， 楠木文物 古蹟， 古蹟啦。 但我最早認知灣仔嘅文物啊， 係咩嘢？ 南固台喎、 啊，哇！你講完之後可以係一個。有問題喎、 哦，因為南固台是出名嘅一個玩鬼嘅地方嘛。 陰陰陰 陰，我好記得啊，係等我想想，应该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咁你嗰阵时电影做紧一套嘅都几出名嘅电影啊，最近都 hit 翻嘅，就系、是、九个女仔一只鬼啊， 哦， 系啦，即系 Cookie， 系啦，又不是八十年代，咁就系嗰年嘅，我好记得系嗰一年嘅，咁发生咩事呢？咁就上緊呢套嘅電影啦，應該係暑假期間咁樣啦。咁中秋節嗰日咧，就係、是一家大細就去咗屋企附近行山，然後燒嘢食咁樣。咁我記得咧嗰日咧就係、是、報紙啊，即係燒嘢食嘅時候就啲舅父啊就攞份報紙喺度睇啦。我見到頭條就係話有班年輕男女入咗南固台之後、 這個、 出咗事，即係懷疑啊， 精神錯亂，係 啦係啦咁樣，咁就有啲靈異事件咁樣， 即刻有啲寒冷你添。 跟住之後翻到學校咧，老師就好即係義正詞嚴話，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睇嗰啲鬼片啊咁樣咯。 咁、哦、所以我就將唔好玩嗰啲神怪嘢，尤其是有碟嗰啲啊。係 啦，就係咁樣咯。咁所以我最早認知就係、是、哦，灣仔有個地方叫南固台咁樣咯。 哦，咁不過今日咧就唔係估講南固台，就講啊啱啱小拔講嘅南屋啊。 小拔你叫咩？ 小伯你叫噶， 唔好叫翻監製或者 唔好叫老闆，好老好啊成單嘢。 佢又唔夠膽講老闆， 老闆咁 樣。好啊，嚟啊，聽下施博士有啲咩講啊？ 喺香港，每一個角落都充滿唔同嘅歷史故事，就等星期三晚手下留情，同大家一齊。寻找香港的故事。 好啦，我哋今个星期啊，有食住个世啊，上个星期就讲完李靖屋古墓啊，今次我哋带大家嚟到湾仔。嗱，湾仔咧出名咧有个南屋，究竟南屋有啲咩历史咧？佢个前身又系啲乜嘢嚟咧？ 讲返南屋本身其实就即係位于香港湾仔石水渠街。依家我哋望到嘅嗰啲唐楼建筑四层楼高啦。但其实佢前身就你会见到有咩华佗医院嘅。 係呀係 呀。咁样嘅。 咁前身其實應該大概1870年代嘅時間裏面係一個醫院，或者你當街坊醫院啦。咁啊，亦都係估計係應該係早期嘅一個區裏面華人嘅醫院啦。咁但係去到應該1886或者係90年代前就已經關咗門嘅。咁其後就開始就改咗係拜華陀咁樣。所以其實去到1920年代的時候就拆了，跟住就變了依家我哋所見的嗰個唐樓的建築。 嗯， 然後就到今日咁樣。另一樣嘢就是其實你去到灣仔區嚟講話，我哋其中一個叫做戰前的唐樓啊，有啲法師故之幽情咯，即係嗰啲唐樓點解會喺呢啲地帶產生咯？要講翻嗰個唐樓本身嗰個風格，其實我哋成日話嘅唐樓基本上都比較高少少，即係拉到可能四層啊、五層啊、六層都有啊，嗰啲都係唐樓嘛。咁但係其實以前嚟講咧，最早期嚟講應該係一啲我哋叫店屋或者店鋪屋嗰類型嘅形態慢慢發展出嚟嘅。 店鋪屋即係前鋪後居啊， 即係佢你會見到有個其旗楼啊、阁楼啊嗰啲，慢慢去发展出嚟，所以其实你见亦都有呢种联系喺度。当然你要向高空发展啦，越嚟越高啦咁样。咁以前嚟讲话，我有个旗楼底嘅话，就会令到啲人会企喺嗰个旗楼底下面，即系唔使点揼雨啊嘛，系咪？例如当你越起越高嘅时候，有几样嘢复合嘅混凝土啊、英泥啊或者钢筋啊等等嘅技术越来越好嘅情况下，所以其实就提高咗个高度咁样。咁当然我哋而家成日话嘅唐楼通常就系冇 lift 噶啦， 系因为最根深蒂固嘅印象就系话要行楼梯嘅唐楼就系 冇 lift， 系啦就系、是、咁样。但系我哋叫得有 lift 嘅我哋叫 洋楼，但系洋楼咧即系。聽上嚟好似高級好多，但以前係咪咁樣睇？ 有 lift 勁啲啊，定冇 lift 勁啲啊？ 哦，咁梗係有 lift 啦。 係咯，就好簡單，因為多部 lift 就已經。如果你今日個價格，你整部 lift 都可能以球計或者兩球計咁樣噶嘛，唔平噶嘛，唔係話下下應付得起或者壓翻起嗰嚿錢。 講翻南屋先，咁講到南屋咧。啊，点解佢叫蓝屋呢？咁但系又真系佢油晒成埲墙都系蓝色，系咪就系因而咁样得名呢？ 其实系讲紧70年代，应该1978左右嘅时间里面，嗰度嘅应该个72A74就将嗰个业权就交咗俾政府。咁嗰时政府本身用剩咗嗰啲蓝色油漆，甚至可能水务署嗰啲用剩咗，跟住就实用考虑就油啦，咁我又剩油，油到油完之后。就变咗蓝屋 哦， 其实本身如果系华人唔系咁中意嗰只蓝色嘅，通常个蓝色会谂起嘅丧葬嘢啊咁样嗰啲。 哦，系啊， 即系唔系咁喜欢嘅。咁去到2010年前咧，咁例如话74A，其实印象中好似系都仲系灰色。其实先同一翻起嚟变咗一个好标记性，我哋啊蓝屋咁样，所以其实呢个比较搞笑少少。你留意翻好多时油漆啊。油漆本身咧，有時你剩咗就冇曬，咪成日都 係。 即係例如話，你藍屋就好代表性就藍色啦咁樣。你工廠區嘅代表性顏色係乜嘢？ 工廠區綠色 係啊，因為工廠區嘅綠色係因為世界大戰嘅時間裏面整綠色整得多。 哦，咁樣嘅原來 係啊，即係好好笑啊！係有時你見嗰啲廉租屋嘅綠都會用埋佢，即係邊個平用邊個咯，就做好現實嘅咁樣。呢、这、一個就大概係藍屋歷史啦。但係你話如果係嗰個住喺裡面嘅人嚟講，我哋成日都有幾得意嘅嘢喎。我哋又諗下唐樓本身咧，即係大家可能有印象，有啲人會覺得啊，好值得保留嘅。 嗯， 聽到啲講法咧都幾兩極嘅，即係例如話住 唐樓就唉算啦，冇 lift 住嗰個咧上曬年紀咧，又話啲廁所去水唔好咧， 哦， 跟住上樓梯咔咔咔咔咔咁樣，即係嗰啲公公婆婆咧就話，其實你同我扭換樓會唔會好啲咧？咁樣係啦，即係都有呢啲嘅，係啊，咁亦都有啲就話住開有感情，我 就繼續啦， 係啦，我繼續嘅咁樣，係啦，所以其實呢個都幾得意嘅，人本身個睇法可以好唔同咁樣， 嗯， 係啊，即係唐樓本身亦都係今日我哋會覺得好想保留嘅特色嘛，但係喺嗰個市區嚟講話，其實你會見到啲唐樓咧，亦都越嚟越少嘅。除非你保養得好好，可能我住中西區嗰邊咧，我會望例如話太平山街啊，掃落去有咩東街西街咁樣，或者就真係專登有人係買唐樓啊嘛，去做翻新啊，又真係 keep 得幾好。呢、這個就係睇翻大家對於嗰個保育意識強唔強咯。其實藍屋就正正係衍生咗我哋叫做舊建築物 如何活化或者是如何去保育或者是保养的一个概念。大家多了个想象，其实我如果留一个建筑物的时候，你今天你望住其实南屋的范围湾仔是不是拆了它重建起一个很高的高楼大厦，好不好？我哋点样去喺嗰个保育之间里面去谂多少少咧？例如话个南屋本身佢，我哋做活化嘅时候，我可唔可以点样去保留个特色？又或者你今日你行去南屋嘅时候，你睇个地铺，佢会有得买下明信片啊，感受下佢当时可能嗰个生活系点样嘅咁样。咁呢個又係唔錯呢咁樣，定還是係話，我將嗰啲，例如你灣仔你附近嘅，大家成日聽咁嘅喜帖街嘛，喜帖街佢都話會保留啊，到最後依家變咗乜嘢？變曬嗰啲coffee shop 啊，叫做外資商店啊，排曬喺度啊，原生嗰種喜帖街嗰種感覺係冇咗，係咪？得翻個名咁樣， 係真 係，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想下究竟保育或者活化本身在南屋这个例子究竟会不会都是一种示范呢，这样即其实大家在那个保育上面不断去做一个不同的尝试。 好了，刚才思博就讲到南屋的保育有很特别的活化特色的。其实南屋建筑群是实行了一个亦都是第一个保育古迹创举的。它就是叫做留屋留什么的政策呢，即是想问究竟这个乜嘢是乜嘢？有三个选择俾大家的。A, 叫做留屋留树政策。湾仔南屋嗰度有几棵百年老树的。当时諗住南屋清拆嘅时候呢，就諗住拆埋嗰几棵树嘅。但为咗保育南屋保育社区，达至到活化又能保育南屋嘅特色。所以就有咗呢个留屋留树计划啦。为了那几棵树加建了护栏巩固这几棵老树的，亦都是当时树木办首项的保育工程来的。 B 叫做留屋留猫政策。其实南屋那里除了有人住，亦都有人养猫的，而一直以来亦都有不少流浪猫在那里，很多住客还会叫他们做南猫一族。如果南屋要拆的话，一定有不少流浪猫要搬去另一个地方继续这个漂泊的生活的。为了保留南屋猫群这个特色呢，就有了这个留屋留猫的计划，还特登起了这流浪猫之家给他们。 C 就是留屋留人政策了。很简单，就是留屋既留人，因为人在情在，打破了以往清拆了旧的古迹然后起博物馆的这个保育方式，等活化建筑之后呢，啲人可以继续留喺嗰度住，以屋企人守护老屋嘅方式做生招牌，达至到咧既能保育又能活化嘅呢个概念啊，系一个有生气嘅活社区，就唔系得一啲文物嘅博物馆噶。究竟啊，三个选择啊，边个系真系有呢件事嘅咧？呢、這个政策嘅咧，留屋留乜嘢啊？ 猫嗰个都系啲假。 留屋留树，留屋留猫，留屋留人，留屋留情啊！俾到个 好假，猫嗰有啲假，我觉得 系个原因系 留喂唔以前为咗留啲猫猫，咪而唔似而家啲人咁即系对于动物有咁高嘅 呵护咁保护系咪 噶嘛？为咗留啲猫猫，所以留间屋咁样，又听落去有啲。有啲唔似咯，以年代计嘅话， 系咧。咁、你会拣 A 定 C 啊？ 即系留人定留树啊？ 系系。 人咯，我估。 嗯哼， 咦，你个样， 嗱，小弟啊，喺呢个嘅德国人啱啱问问题嘅时候啊，即系两分钟之前啊， 系 收到一位啊，名师徒唔系圣师徒名师傅嘅留言，人啊。即系喺你未讲出树啊、猫啊定系人嘅时候， 系 佢已经打咗只字人啦、 啊。哦，哇！我阿爸都突然间冲咗出嚟啊，德仔老豆留人啦、啊， 留人。同埋咧，而家南屋真系仲有人住噶嘛？好似系咪啊？ 有铺头咯， 系啦，有铺头。 有时去嗰边食饭， 有冇得住噶？ 而家都有。 系咯，咁既然都有人住，咁即系换言之，真系留低啲居民俾佢继续住喺嗰度咁，应该系。 但你想想都有树在这里。 咁树可以后尾先种啫。 都有流浪猫都种在这里。 咁流浪猫可以转头先搬入去嘅。我揀我既然司徒师傅咁肯定。 对 啦，我揀我揀司。 好啊。 正在司徒师傅啊。 OK, 就揀司啊。拔司呢 拔司揀司。 哦拔司都揀司。好一首歌 司。司是人啊嘛是吧 司是人。嗱俾大家估完之后呢有呢首歌嘅时间。 唔係喎呢首歌係百年树木、啊。 我正想讲呢首歌会唔会係一个隐喻呢转唔转呀拔司你已经输咗两铺㗎喇。 我转啦。我转刘树刘树。 司徒师傅我都係。 好司徒师傅拔司就係 A 呀。好一首歌返嚟开估。 联想校友会的周年宴。即将跟你遇见竟令我红起一张脸幼嫩得比未昨天残酷地再见是你显得礼貌谦谦故事也许终结十年而没太多需要挂牵针用最奢侈的怀缅好好给你实践这是我无止青春的极限跟你没发展情路越行越远几多对象相爱和情变沧桑你万次你唇上香烟在最灿烂时光交织美丽的错爱若有无奈只有用新的爱情来做替代若看不开只不过从此没有这么紧张一段爱未曾捉紧你那样放开面对我成长必经斗幸福竞赛十五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在人海再遇说一些大概你要走我要追车彼此生存路线各有月台 再后悔都精彩。 有谦公的《百年树木》啊，究竟呢首歌是不是真的暗喻呢？是不是真的留屋留树呢？ 我坚定不移， 我揀 C stand for 司徒师傅。 我揀 B， 因为啊， 唔系 A 啊，你系 咩 啊？ 你 A 即系因为我讲的一句说话你转咗啊， 因为你呢首歌 系我 高材生， 睇住 好下一个。 即系今日南屋，你应该有个认知，系咪有得申请啊？ 诶、 哎，有得申请住。 哇、哦，呢、這个真系唔知道、 啊、活化个问题。 哦， 系啊，南屋活化嗰、那个情况，咁佢好似系话你南屋啦，依家系有租户啊嘛，个租户本身好似有啲条件要达成嘅，好似系话要帮手弹下啲导赏咁样。 哦，跟住讲翻南屋嘅可能一啲故事、历史咁样， 系啦、哦，又要好似回归翻个社会或者系为社会贡献一下。 哦，咁几得意喎，咁样咧申请住。 所以个答案系 C 啊，留屋留人政策。嗱，南屋咧系首个留屋留人政策嘅保育古迹啊，因为咧历史嘅保育，除咗要保育建筑物之外，其实仲要保育人嘅。当时呢个项目咧就打破咗过往要清空晒所有建筑物入边嘅所有嘢，而去起博物馆嘅一个保育方式。佢翻新嘅时候，政府就同居民，亦即系原住户咧签署咗协议。可以俾佢哋繼續住，仲可以親身參與管理添，所以呢個社區咧活化之後就繼續有飯香、有笑聲，而且仲有各式其色嘅故事館啊、餐廳同埋展覽房嘅。住喺嗰度嘅居民咧，仲會親身帶導賞團，同大家一齊講一下南屋，甚至係香港嘅歷史故仔，講下當時嘅石水渠街水浸嘅時候，究竟點樣浸到當時住户嘅騎樓底呢？如果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的听众，不妨去参与下南屋建筑群的导赏团。 所以答案是 C 啊，阿伯斯。 为什么你要选《百年树木》这首歌呢？ 没有啊，我就是想着吓隐喻，跟住就引 咩 语咧？ 你引咩语咧？你 又错啦，伯斯，你好像连续三次都错。 我下个礼拜一定会赢的。 好啊，下个礼拜都会有另一个 topic 的。咁啊，都系讲下啲古迹嘢嘅。 系咪港岛区啊？ 等谂下先，好似唔系港岛区啊。 哎哟！ 但系今日即系个题目系湾仔啊嘛，你哋多唔多去湾仔嗰头咧？ 多噶、哦。 你系我知，因为伯斯有一晚咧，即系我哋就即系嗰阵时阿队长仲喺度嘅时候咧，咁小弟每晚队长仲喺香港嘅时候，咁小弟每晚都会黐阿队长车翻港岛嗰边噶嘛。 系。 咁有晚咧，伯斯话：哦，我可唔可以都跟车啊？我可以啊。咁你兜去边啊？我去湾仔啊！我湾仔咁夜去湾仔。是啊，我去揼骨啊！夜晚，伯斯啊，夜晚十点半， 你要爆出嚟、啊。 夜晚十点半去湾仔揼骨， 好出奇嘅， 真系出奇喎、啊！十点几， 因为工作忙，工作到十点几先得闲揼骨啊，走到你仲话够使够使啊，真系，真系几辛苦啊！翻工你真系唔知道啊，你要记住呢啲。 因为我觉得一个妙龄少女， 系咯， 夜晚十点几去湾仔揼骨，我咯，哦， 你痛就要揼骨。 究竟背后有啲咩故事呢？我哋下回 你觉得系 下回分解， 下回要等伯斯分解。究竟佢嘅身体有几攰？ 系啦， 所以要夜晚十点几去揼骨， 好正常。你揼骨场所夜晚仲开嘅，系好正常。你两个唔系唔知啊？ 我唔知啊，未试过揼骨， 好少揼骨 啊！ 我一揼骨就头痛啦，周身啊唔舒服啦。 拜拜。